恨之恨，黄龙泽金兵造反，二替叔父去从军，倒在阵前，两军阵与黄龙把元帅追赶，而一见射死那黄龙刀兵，当眼儿在两军阵管理了几公正上恩典风，孩儿听街头被人的点管是狼借助幻想，母子们相见正来了这风关下配语两欢之娘胖儿成龙已成梦幻，而我锦衣鬼母金当黄泉让一死，而我负了此心一片，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亲放肆的教言，娘教儿保国家忠心不变，娘教儿教父母做一个忠孝爹儿难，到如今儿我过了关，娘你可看不见。哎哎哎哎哎哎哎我的亲，你在哪我是好夫妻辈分两边，想当年我从军你常把我正中的门外说不见到半一千年，你看我旗开得胜刀法攻坚，你看我锦衣贵斗铠会冠，自别后为丈夫出征远战，与元帅做先锋正讨狼烟，夸战马提钢刀心凉踏边为国家这几年，纵当先打南征北战血染沙滩，马不停蹄重新保江山，到如今大乱已毕，封官回家转我的妻，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，我那难见面的亲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。 接下来上场的十八号选手苗兴斌来自河北石家庄，参赛曲目是开店店家拖灯前引路。 啊

谢谢大家的热烈掌声。长大以后想当评剧演员吗？ 想当。 说实在的，我也是从心里边喜欢他，恨不能让他再多唱一段，但是那样做对其他选手是不公平的。那么我们以后在这里还将有机会看到肖楠的演出。好，再一次谢谢肖楠，再一次谢谢鼓励他的观众朋友们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评剧之友大赛半决赛的实况录音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